北京时间一直播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魏晨，今年20岁。如果让我穿越到古代的话呢，我希望穿越的是汉朝。年少的时候看过很多有关于汉朝历史的一些小说，所以其中不乏一些好奇心，很想看看真正的汉朝到底是究竟什么样子的。而且很多电视剧和小说中塑造的汉昭帝、汉惠帝都是我特别喜欢的。如果真的穿越过去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像电视剧里面那样，然后和皇上近距离接触，像很多电视剧里那样和阿哥们谈一个七角恋之类的，也是蛮好玩的。而且汉朝的礼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所以如果让我穿越的话，我会选择是汉朝。 一笔一惊叹，一行一惆怅，故事等我感，却等来心伤。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，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。看笔锋几道弯，前世千百转，尘缘几云端，就冲天上尘。无奈过往，三生石上短，人间纷乱，无缘也阑珊。恨梦太短， 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？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，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，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。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，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。他们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，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。欢迎收听系列小说《星云》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人们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用手遮住阳光，瞭望远方的大桥入口，准备好看戏。此时此刻，这几十个人就好像一个事先约好的队伍一样。轰的一声，炮膛里喷涌出一股烈焰，炮弹怒吼着射出去，径直向怪华冲去，在白天里拽出一道闪亮的光束。这颗改造弹扩充了火药量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使得坦克向后猛地震了一下。这花应该对付不了吧？可就在火炮开动的一瞬间，怪花的头猛烈地摆动了一下，只见那颗炮弹发出一道闪亮的光，看来是被共振碎了。众人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，看来还有第二手。碎裂的炮弹中分出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子弹，散射开来，却基本都飞向怪花。可见起初调教得非常好，怪花摇动着头，似乎在调整振动频率。可是每个子弹的型号不一，共振频率值都有不同，它似乎赶不上这速度。啪啪啪啪，几十颗子弹有一半多击中了怪花的头，那家伙像喝醉了酒一样摇了摇，冒出烟来。 好！ 众人拍手称快，欢呼雀跃。怪花并不死心，晃来晃去，勉强支撑。有的人试探着朝那边开了几枪，只有部分子弹被共振摧毁。看来接下来的事情简单了。 爸爸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呀？ 萨米尔跟他讲共振频率的原理， KDA 从旁边时不时的，好容易才让他懂了。 啊，这些人真聪明啊， 艾里克感慨。不止如此，最重要的是团结。萨米尔对这群人产生了一些好感，男人遇到这样的战士会从心底感到亲切，与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朋友的。 大家注意了， 一个黑人朝四周的旅行者呼喊， 障碍清除了，但大桥上不知道还有什么危险，我们要通力合作。强壮的家伙注意保护弱小，看好两旁，一有变故就准备开火。 有十几个人回应了一下，其他人则该收拾行李的收拾行李，该检修车辆的检修车辆，似乎并没有听到这些。黑人从战车上跳了下来，背起一个硕大的背包，似乎他是一路步行过来的。萨梅尔刚起的微笑有点僵住，不禁叹气，摇摇头。 爸爸，怎么那几个人不理他呢？ 不清楚，多注意吧。共同问题解决之后，说不定又各顾各的了。一条由难民排成的人流渐渐地流入大桥口，怪花已变成一堆废体，不断地被铁轮碾压而过。履带车在队伍的中后方，车顶打开，萨米尔将两把电子枪拉长提升火力，站起来监视着两旁。暗黑色的大海上漂浮着大块大块的乌雾，阳光勉强透进去一点点，边上是断桥的残骸，桥墩上长满了黑色的变种海藻，叶子像镰刀一样长着红色的眼睛似的斑点，恐怕再过一阵就要蔓延到桥面上来了。这座仅剩的跨海大桥在漫漫海面上显得孤零零的，卫星坠落时有几十座这种大桥不知何故被摧毁，唯独留下了它，难道是天意吗？人们有的紧张环顾，有的吊儿郎当的抽着烟，还有的和队伍里的女性打情骂俏，样子轻浮。 萨缪尔开始反感，很细微的声音，很遥远，没有谁察觉。十几公里外的海面上悄悄地涌起一阵波动，又马上消失了，沉到下面去了。只有 KDA 的传感器识别到了。萨缪尔先生，好像有东西在接近我们。茫茫大海下可能隐藏着太多危险，萨缪尔的神经本来就比较紧张，一下子绷得更紧。什么东西？ 我不清楚，很低沉，从水下传来的。 萨缪尔跳下车，跑到护栏旁往下看，黑漆漆的水面什么都没有。 发生什么了？ 远处的黑人旅行者问。 好像有东西从下面接近。 萨缪尔转身高声喊。 是吗？在哪儿？ 黑人和另外几个人也跑到护栏旁往下看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 不要吓唬人，没时间恶作剧，他们很生气。多个心眼儿，我们确实探测到了。 萨缪尔走回自己的车上，队伍前进的还算有序，只是非常的缓慢，让 KDA 看着很着急。这一次每个人都能听到从海底传过来的怪声，人群微微的乱了一点，有的旅行者增强金属探测器的扫描强度，可屏幕上并没有杀人机器的光点。 凯文，怎么回事？ 他似乎无法被金属雷达捕捉。萨缪尔先生，你要小心呐，听声音他转变方向朝我们游过来了。 萨缪尔冲领头的车辆高喊， 不行的人快上旁边的车，我们加速离开这里。 人们纷纷行动起来，偶尔几个人为抢夺位置骂几句，并没有太大的冲突，前进的速度增加了。声音越来越大了，刚走到大桥一半的时候，后面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后方桥墩碎裂，一段百米长的桥面随之坍塌下去。众人回头急望，海面上寂静如旧，似乎没有任何敌人，而路已经回不去了。 快跑啊！ 有的人急了，开足马力要超车，大桥上顿时乱了起来。黑人和几个旅行者依旧维持着秩序，枪口不时地扫视着周围的海平面。刚才调戏女性的几个摩托车党飞似的超了过去，头也不回。那些摩托车上只有他们自己，没有搭载陌生人。声音又响起来了，这次是前方。 哗啦的一声， 巨浪从桥边激射向天空，一截十几米高的黑色鱼尾直伸出海面。骑摩托车的人吓得怪叫起来，巨大的鱼尾上沾满了油污和燃料，缠着一些变种的海藻，朝大桥直拍而下。冲在最前面的骑摩托车的人躲闪不及，霎时就被拍成了肉饼，场面惨不忍睹。车队停住，火力向鱼尾全开，鱼尾破了伤口，流出墨绿色的血，慢慢地缩回海底。 什么鬼东西？ 黑衣人的眼睛睁得满是血丝，他的手里是一柄长距离狙击电子枪。 变种怪物！ KDA 的眼睛紧盯着前方。 萨缪先生，快走！ 履带车给足了电力输出，绕道跑到车队的前面。 大伙儿跟在我后面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开火！ 萨缪尔朝着后面高喊。 难道你想当靶子吗？ 黑人对 KDA 冒死向前冲的勇气感到振奋，车队迅速地移动起来。萨缪尔跳到驾驶席上，接过 KDA 的操纵杆， KDA 越到后面站起来，握取电子枪，倾听海下传来的声音。大桥在车足急行下微微地震动着，路过方才拍扁摩托车的地方时，人们都捏了把汗，那里的桥面出现了许多裂纹，庆幸并没有坍塌。咕咕声一直在忽左忽右地游荡着，似乎并无再攻击他们的打算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渐渐地远去了。 K KDA 凭着敏锐的听觉感到危机消除，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枪。唉，没事了。萨米尔听到这句话松了一口气，他朝后面大喊，危机解除。经历了刚才的事，人们已对这个光头壮汉的话深信不疑。凯文，刚才那东西是什么？ 应该是生物，它流了血，真不可思议，在这样的水里还能生存。 那后面的桥墩莫非是因为他？ KDA 点点头没有说话。车队加速通过桥体，幸存的人开始清点自己周围的同伴，除了那些企图先行逃跑的人以外，没有伤亡者，谢天谢地。黑人走到履带车前敲了敲玻璃，萨米尔正和 KDA 与艾利克谈话。 什么事，先生？ 萨米尔降下车窗，黑人伸出了右手。 谢谢，你是好样的。 萨米尔笑了一笑，伸手与黑人握在了一起，朝他伸出大拇指。 嗯，你也是。 过桥之后，众人沿着路渐渐地分开，萨米尔的履带车继续向南，大海的影子渐渐消失在身后。艾利克难过而又不舍地看着，终于回过身来。 哥哥，海水还能干净起来吗？我好想看一看蓝色的大海呀。 东南亚群岛之间用人工堤和大型浮桥连接着，海岛沿岸的椰子树歪七八扭地生长着，空椰子壳四处地乱滚，有些被暴风吹着的树干落在了海中，被油污和垃圾牢牢地缠住。偶尔能看到高大的通讯塔，没了电力的供应，像一座座纪念人类文明的墓碑。眼下的岛上偶尔有小型杀人机器，但是并没有居住者。气候已经比较炎热，萨米尔脱下厚厚的棉服，白衬衫下露出两只壮实而略带伤痕的胳膊，他在擦拭着激光枪。艾利克穿着母亲给他改制的旧衣裙敷在车窗上，清风吹开银白色的长发，露出清秀的脸和深蓝色的眼睛，身材娇小的他此刻显得空灵而甜美。 KDA 偶尔看到回路中竟不知怎的紧张起来，他偶尔看了一下反光镜，发现自己竟在脸红。 这我怎么能有脸红的技能呢？ 他思索着，庆幸艾利克并没有发现 KDA 的这副模样，他不由觉得很好奇， 这种感觉是什么？脸红，这种结构有意义吗？只为了让我更像人吗？难说。哎呀，不想了不想了，工作工作。 他强迫自己的信号从艾利克的身上转过来。这里的地面上生长着一些绿草，倔强而野蛮地生长着，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 哦，能长草，八成就能长出庄稼。 萨米尔盘算着，远方的草丛中露出一角与众不同的颜色，是朵小黄花。这种简单的植物在大破坏之前本来是随处可见的，现在却成了稀罕品。艾利克像是发现了世间最大的宝藏似的，朝那边伸出自己纤细的白手臂，高声喊道： 快看，爸爸，哥哥，快看那边。 履带车略微转变了轨迹，驶出公路，碾压在草地上。艾利克急忙地喊道： 别开过去，小草会被压死的，我们下车吧。 说着他第一个跳下车，在草地上朝着那朵小花飞奔，清风吹动他的裙摆，他伸出双手仿佛要拥抱那朵花似的。他长发在阳光下闪动着奇异的光辉， KDA 看着看着不由得有点呆住了。 哥哥，拿一个容器过来，我要把它带走。 艾利克朝这边挥手，白皙的手臂显露出女孩子的柔美。 KDA 又是一阵脸红，急忙转身回车厢里翻找。萨米尔看了看天空，并没有太多的云，只是依旧灰蒙蒙的，而不是蔚蓝。气体检测指示灯是绿色的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清晰，还是有绿色植物好啊。 艾利克蹲在地上，用手指把小花连同下面的土壤轻轻地挖了出来。 KDA 把一个小铁罐递给他，却不敢正视他的眼睛，只是一直单调地望着远处。豪斯那里有很重要的事务使命。艾利克接过铁罐，看着哥哥奇怪的样子，好奇地问道： 哥哥，那边有什么？ 没有什么。艾利克的蓝眼睛像宝石一样晶莹，让凯迪很紧张。 哥哥，呵呵，你好奇怪呀。 他继续自己的工作，轻轻地把花土放到铁罐内，抬瓶抱了起来。 等一下。 KDA 转过身去，一边视线躲着艾利克的身影，一边接过铁花盆，用拐杖在盆底戳了一个小洞。 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 他第一次发现金属棒的作用。 通气，不然他会憋死的。 他急忙把花盆交回他手中，紧张地转回继续看别处的情况。 谢谢哥哥。 艾利克左手抱着花盆，右手捏了一下 KDA 的左手。 KDA 的脸变得像红苹果一样，差点摔倒。 奇怪，真奇怪。震惊，震惊，我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信号都乱了。奇怪，这是一种电信号，是一种电信号呀。 KDA 不断地重复着这些想法，假装不注意这剧烈的心跳感，希望能借此暂时不想艾利克的身影。然而这种努力的效果非常有限，他无语了。这个女孩子此刻变得清新活泼，隐隐有种楚楚动人的感觉。一想到自己之前还抱过她，而她又曾那样不顾一切地冒险去救自己，她的回路就快速地涌动起来。她不知道什么是心动，因为她并没有人的心脏，可是自己的回路就是无法像其他 AI 一样镇定下来，产生一种心动过速的虚拟感。怎么了？机器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曾经在他面前没有穿衣服，他似乎要流下汗来，如果他能的话。艾利克一蹦一跳地跑回履带车，把花盆放在驾驶席的台面上。 爸爸，你看。 花的个头不大，与艾利克的巴掌差不多，在清风中轻轻地摇曳着。绿叶虽屈指可数，但没有一丝的缺口，白色的花心中露出点点的花蕊，娇嫩无比。 我要带着他一起走。 保护好他吧。萨缪拍拍女儿的头，望着西西的太阳，天边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，但愿那是鸟而非杀人的机器吧。南行的目的已经达成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他们暂时没有答案。然而星球并没有死去，这个发现让他们心底倍增了希望和对未来的信心。经历了星陨的洗礼，人们需要反思自己的过去，才能开拓星球的新生。然而三人的前方依旧充满着重重的未知数， KDA 的一切仍然是一个谜。被大桥、人工入岛、隧道衔接起来的东南亚，像几张拼在一起的蛛网。温暖的光照在车里，萨米尔舒服地晒着太阳，艾利克每天都给小花浇点饮用水，海里的水他不敢用。履带车上并没有奔铁马那样的地形检测功能， KDA 只能偶尔下车跳起来观察，以便决定接下来往哪儿去。断断续续的房屋像碎开的链条，偶尔在某个岛上出现，住着两三户人。偌大的群岛区里剩下的人类已经不多了，地球上剩下的人类怕也不多了。当地住户主要靠种野菜充饥，也有一些是用海里捕上来的水产，当然是要用一定的处理方法的。他把那些颜色可怖的软体动物甲壳丁螺变种鱼虾先在清水里泡三天，不断地换水，再扔掉内脏，塞进岩层之中腌渍榨干，最后用竹子支开平摊，暴晒一周。烹饪时先用热水煮沸，半个小时后换水再煮开，如此三遍，这样吃下去才没有什么问题。 用简单的太阳灶能从海边空气中吸取大量洁净的蒸馏水。土壤太潮， KT 也感到履带车的动力输出有点欠佳，偶尔打滑，又从泥泞中爬出来。下一个岔口我们找有公路的地方走，一直沿着大路前行，一定能找到比较大的聚集地。萨缪信心满满地说。经过几个小岛后，他们来到一块比较宽阔的地面上，四下望去不见海岸的影子，断断续续的公路是石子拼接而成的，绵延向远方，履带车便沿着它向前驶去。长速跑了一个多小时，弯弯曲曲的路边渐渐地显出了一些连续的小民宅，又过了半个小时见到中型村落。傍晚时分，他们到了一个像都市似的地方。萨缪尔跳下车，望着那些用从废墟中回收的石头、水泥砌成的高楼大厦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艾利克惊呼着， 好多房子和人呐。 街上的人各干各的事儿，有修理工具和设备的，有给人看病的，有贩卖食物和武器的，也有宣传着什么东西的。行人的服装年代跨越度非常大，有自己缝制的像原始人一样，也有高科技的恒温服、变色装。那些大楼至多五六层，均为残骸之作，乍一看人类文明似乎倒退了200多年，而新旧夹杂又显得古怪。没有人因为萨缪尔一行的出现而做出更多的关注，直到履带车刚驶入人行街道，有几个握着武器的人走了过来。这里是步行街，走那边。他们指了指右侧的另一条入城路， KDA 调转车头方向，沿着那个入口开进去。这条街两旁大多是贩卖金属工件和车辆零件的商铺，还有几个废品回收站。行人没有前一条街多，到处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腥味。两条街被建筑物死死地隔开，互不通达。 这城市怎么是这样的结构啊？ 艾利克很奇怪。沿街的小商贩们慵懒地坐在门口晒太阳、捉虱子，从身上搓泥巴，偶尔三五成群地打牌。夕阳将下，天空飘来一抹红，他们望着那里，或聊天或发呆。一个中年残疾人的头上裹着一层层布条，两只中亚人的眼睛望着远处驶来的履带车。他坐在一辆被改造的装满了机电工具的电动轮椅上，轮子很小，可360度旋转，带无刷电机和真空轴承，看得出他平日就坐在上面给人干活。残疾人只有一条右腿，左裤管自膝盖以下都是空荡荡的。 年轻的小伙儿，车开得不错嘛。 他朝三个人喊了一声，其他店铺马上就有好事的人把食指和拇指塞进嘴里吹起了口哨。艾利克的心里涌起一阵不快，萨米尔示意 KD 把车朝残疾人的店门口开过去。车停在门口，中年残疾人细细地打量着，并不说话，好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，不时地咂着嘴，看完后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， 真不懂得珍惜东西，糟蹋喽。 艾利克越发的不高兴，心里暗暗地反问着， 你是谁？凭什么这么说？你和我们非亲非故。 残疾人似乎看出了艾利克的心事，靠着轮椅的后背大笑起来。 要我帮忙吗？我能帮你们改造得更好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。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天长到黑。

带无刷电机和真空轴承，看得出他平日就坐在上面给人干活。残疾人只有一条右腿，左裤管自膝盖以下都是空荡荡的。 年轻的小伙儿，车开得不错嘛。 他朝三个人喊了一声，其他店铺马上就有好事的人把食指和拇指塞进嘴里吹起了口哨。艾里克的心里涌起一阵不快，萨米尔示意凯迪把车朝残疾人的店门口开过去。车停在门口，中年残疾人细细地打量着，并不说话，好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，不时地咂着嘴，看完后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： 真不懂得珍惜东西，糟蹋喽。 艾里克越发的不高兴，心里暗暗地反问着： 你是谁？凭什么这么说？你和我们非亲非故。 残疾人似乎看出了艾里克的心事，靠着轮椅的后背大笑起来。 要我帮忙吗？我能帮你们改造得更好。 路边的一个残疾人提出要帮萨米尔改造他们的履带车。谢谢，我们现在没有硬通货。萨米尔说得很直白。 啊，那就算了。好马配好鞍，可惜没有遇到好的驾驶员。 残疾人转头打量其他人，透过窗户一眼就看到了 KD 的眼睛。他突然认真的起来，不再说话，盯了许久。 好漂亮的眼睛啊， 这个世纪的人类有这样晶莹剔透的眼睛，好奇怪。 残疾人自言自语起来， 现在的人哪有这样清澈的眼睛，我混沌一堆。 萨米尔示意三人离开。 嘿，这就不说了， 你们也不问问我是哪儿的人。 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中东人， 瘸子回了一句。萨米尔没有理他，这个世界早就不能简单的靠种族判断俗属国。几十年前开始，人类就已经实现了各种种族的跨越大移民。 我叫仲宇，扎克西伊斯，混血儿。 他朝萨米尔伸出右手，丝毫不管萨米尔是否正面对着他。 握个手吧，大个子，一路过来不容易吧？ 萨米尔转过身去看着他，然而并没有抬起。 我没有恶意，多年前的我和你现在的一样，初来乍到。 仲宇的眼神洋溢着自信和一点诙谐。 你们正是需要地头蛇帮助的时候。 隔壁几间店铺的人开始起哄： 老头，跟新人握手好玩吗？ 残疾人只能跟新伙伴说得来。 残疾人，残疾人， 还地头蛇呢。 仲宇的脸色没有一丝变化，依然是微微挑着眼皮，扬起的眼角充满着自信和豪爽，还有几分傲慢。 你为何要帮助我们？ 萨米尔问。因为我们的车好，还是我们人不坏？ 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 萨米尔哼了一下，不禁笑出来。他明白仲宇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案。他伸出宽大的右手，牢牢地握在仲宇的右手上。仲宇的店铺有两层，一楼工作用，四大间打通，卷帘门，过道东西通透，连着街道和堆砌废弃零件的后院。二楼住人，有七八个小房间，多数空着。萨米尔谢绝了他的居住邀请，一行三人决定睡在车上，毕竟这里的夜晚并不寒冷。 把车停后院吧，这里晚上有小偷，凭两个小孩，强盗来了可给你这个光头大个儿拖后腿。 仲宇说话很直白。 你， 艾里克欲言又止，他不想批评别人的话。 拖后腿的人可不一定是我哦。 萨米尔丝毫不示弱。仲宇和萨米尔对视了一会儿，似乎败下阵来。 你是个好人，还是个肉食动物，很好。这很好嘛，好人可不能当食草动物。 终于操作轮椅上的键盘带路，一行四人穿过一楼来到了院里。那边是厕所，这里是太阳罩，下边有一天储备下来的干净水，省着点用，别浪费了啊。 这个人说话可真不客气，没见过这样的待客之道，人家才没有那么娇气呢。收好你的水吧，我们不用。 艾利克撅起小嘴插着腰，站在车顶上昂着头，从眼皮底下俯视众宇。 小鸟翅膀没长硬，别和老虎一样说话。 众宇摇着轮椅回到自己的店里去，毫不吃他这一套。艾利克右手趴着眼皮，冲着咒语的背影做了个鬼脸。 讨厌，你才是没翅膀的鸟。 萨米尔先生，他可信吗？ 凯迪跳下车问。萨米尔没有说话。我做好了防御准备。凯迪取出了两把激光枪。不必了，收起来吧。 萨米尔摆摆手， 他应该是个好人。 好。 爸爸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？他刚才那么凶。 艾利克不愿意了。萨米尔把艾利克抱下车，拍拍他的小脑瓜，没有解释。经历小林野的事后，他识人的本领似乎又高了一层。夜里 KDA 左手握着激光枪，右手攒着配件，藏于履带车底，警惕并观察着四周的情况。与萨米尔不同，白天的重雨令他摸不着头脑。如果他暗中偷袭，我便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了。萨米尔披着大衣靠在椅背上打呼噜，艾利克躺在后座上盖着毛毯酣睡，车顶没关，清凉的风微微地吹来，很是舒服。被绿色植物覆盖的这些岛屿，空气比那墓地海边好得多。 KDA 想起白天遇到的那条巨大的变种鱼，还有桥墩的坍塌，回去暂时是不可能了。西伯利亚的故土还要不要去探查呢？可能也不行，至少萨米尔和艾利克没有回去的打算，自己怎能一个人回去呢？抛下他们不管。众宇的店关了门，二楼的灯亮起，灯光映照下，从窗帘上可以看到两个人影，一个略佝偻着身子，戴着中东的布头套，那次不必说是谁，令 KTA 奇怪的是另一个小孩。另一个影子忙里忙外，给众宇递这递那，端茶倒水洗脸，忙完这些又坐在众宇面前和他聊着什么，还时不时地拿出一些东西与他指指点点。那些东西外形奇特，棱角分明，灯影下看不出是什么。 KDA 的听觉传感器听不到他们的对话，看样子窗户是隔音的。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众宇便躺下关了灯，大概是休息了。另一个身影从灯旁边的屋子里打开灯，伏在窗前的桌前记录着什么，时不时又拿出一些东西摆弄来摆弄去。屋子没有拉窗帘，一举一动被 KDA 看得一清二楚。 在研究机器零件，这孩子也是混血儿。 窗户突然吱嘎的一声打开，窗里的人看不清院里，相反KDA 看窗户却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把激光枪朝窗户瞄准，锁定了那人的头，做到有备无患。 男孩子， KDA 思考，手里没有武器，看样子不是威胁，他想干什么呢？透透气吗？ 小男孩在窗前忧郁地望着院子的一角的履带车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他深吸几口气，关上窗，拉上窗帘，继续伏案学习了。半个多小时之后，这间屋子的灯也关了，一夜便这样平静地过去。 KDA 从履带车的底下爬出来的时候，身上粘着不少湿潮的泥土和活动的小虫，狼狈不堪。车上的小花在晨光中带着露珠随风摇曳。艾利克伸了个懒腰，然后给小花浇水。 哥哥，早上好。 他朝站起来的 KDA 甜甜地笑着。 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？摔跤了吗？ KDA 侧着脸，眼神注视着别的地方，说了一句。 啊，我去弄吃的，就到后备箱去了。艾利克感到无趣，也努努嘴，继续看着自己的小画。萨米尔仍在沉睡，他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和曼妮在碧澈的海边一边走着，风清爽，万里无云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又冲到了他们的脚边。起初是缓缓地走，然后越走越快，后来两个人一起跑起来，再后来曼妮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只是向前头也不回，他用尽全力也追不上，喊着曼妮等等自己，可是只能干张着嘴说不出半句话。最终曼妮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，他则累得重重地摔倒在地，双腿仿佛被防空洞旁边的那些蔓藤缠住，越缠越紧，巨大的海啸迎面扑来，自己消失在大海浪中。醒来的时候，萨米尔感觉眼角布满了泪痕，他偷偷地用衣袖擦去那些印记，以免被两个孩子看到。一个小男孩打开了后院的卷帘门，端着铁盘走了过来。 你们好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就尝尝吧。 小男孩腼腆着红着脸，有十三四岁，铁盘里摆着十几片烤熟的干鱼，几块黑乎乎的面包，一些酱料和一份汤。 东西有点少，很抱歉，因为储备的没那么多。 萨米尔走上前去，谢谢你小伙子，我们自己能解决，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再这样下去叔叔会不好意思的。他拍了拍男孩的头，那是栗色的头发，略长，下面一张瘦小的脸，鼻尖还沾着点灰黑的机油。他的眼睛很大，额头上有一道细微的刀痕。男孩微微地鞠了一躬，端着盘子回去了。临近屋前，他偷偷地朝艾利克瞟了一眼，又紧张地快速转身上了二楼。萨缪先生，他看样子不是坏人。 KDA 加热着干粮。 可怜的孩子，头上还有伤疤，估计吃过不少苦吧。 艾利克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人，他一直在照顾小花，记录声音日记。仲宇的店铺又开张营业了，今天有几个城里人来修理损坏的炊具，他麻利地拆开炊具观察，随手从轮椅上抽出工具调整，不一会儿炊具又能工作了。 太阳能芯不断了，换了一根。 仲宇擦擦手上的机油，男子很满意，把一小袋米放在店内的一个箱子内，感谢地离开。仲宇脱掉手套，坐在门口抽着烟。萨米尔一行人修整好准备离开， KDA 将履带车开到一层的修理铺内停下。 这么快就走吗？ 仲宇转过身来咳嗽了两声，自制的烟卷味道比较呛。 谢谢你的款待，我们得上路了。 萨米尔笑着跳下车。 那是你的孩子吗？ 艾利克这才想起来，早上似乎有个小孩来过。 郑宇吐了一个烟圈，用烟头指了指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破旧的绘画。我老婆被怪物吃了。 他的眼神没有一丝变化，表情却带着一点不屑，甚至骄傲。 啊！ 艾利克吓了一跳，眼前这个残疾人的神态让他无法理解。KDA 的回路中微微升起警觉的信号。昨夜他见仲宇没有偷袭萨米尔一家，以为他是个好人，生产的一点好感此刻一扫而空。萨米尔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走到画前认真地端详着。那是一张并不出众的脸，白中带黄，长满了麻子，微微发福的身体还有翻着几个波浪的烫发。他的身上穿着华丽，戴着几枚不大不小的贵金属戒指，涂脂抹粉，神态妖娆。看完后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，只是转身向仲宇继续道别。艾利克和 KDA 也看了一下，两个人的感受基本都是厌恶。 你们要自己寻住处的话，沿这条街道往里走就是城中心，那里的破房子很多，随便找一间，如果没人跟你抢， 它就是你的了。城外的空地可以种植粮食，城里可以做买卖。仲宇伸手指着外面，然后继续悠闲地抽烟。 好，谢谢你。 萨米尔返回车上。二楼的楼梯口，小男孩躲在扶手后蹲着，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艾利克的身影，对他的一颦一笑都看得痴了。 西凉，下来。 仲宇突然喊了一声，沉迷在幸福中的小男孩突然一惊，三人朝楼梯口望去，只见他满脸通红，不知所措，手忙脚乱地爬起来，快步走下来，来到仲宇面前，双手在工作服上擦来擦去。仲宇伸手从脚边拽过一个湿漉漉的布口袋，去弄几条鱼回来。 嗯。 小男孩接过口袋，从物角取过一柄鱼叉似的东西，慢慢向门口走去。经过履带车的时候，艾利克好奇地看了看这个比他还要矮一点的男孩。男孩的脸霎时好像染了红粉，急忙快步离开了。 一个孩子，没问题吗？ KTA 急忙转头朝仲宇喊，而仲宇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，自顾自地抽烟。 我们走了，你多保重。 萨米尔降下车窗，朝仲宇伸出右手，仲宇毫不在意地用力握了握。 别那么宠着娃娃，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，然后转过轮椅去招呼要修理东西的人。萨米尔心底涌起了一阵感激，他觉得眼前这个人绝非恶者，他话的背后一定有什么难言的故事，以后大家或许还会再相见吧，说不定没准儿还能成为一生的朋友呢。城中心是一座圆形广场，有个没水的希腊式喷泉，被人填满土种上了糙玉米，围着铁栅栏，旁边是一座小岗楼，看来是守护这片土地的。一些穿着破旧的孩子在广场上围绕打闹，脚下的地砖碎裂，很多地方长出了草，看着别有一番生机。广场四周有几张石头长椅，被人们的屁股磨光了上面的图文，一些干巴巴的老人在那里晒太阳闲聊。这座城市并不像萨米尔等人想的那样和平美满，但比小林野的废墟都市似乎要平等整洁得多。对比之下，埃里克心中开始怀念着管理员夫妇，想着等将来什么时候搬回去，可是又对那充满浓雾的环境感到恐惧。清澈的阳光，充沛的水源，带绿的大地，是多么吸引人呐。履带车碾过石板地，引来孩子们的围观。在一个街口，萨米尔看到有不少统一模式的楼，猜着可能是居住区，便引 KDA 过去。这条街很长，有几公里的样子，街上住着不少人，早上起来倒水的妇女们正回到屋里哄着嗷嗷待哺的孩子。街两侧被人们挖出了排水沟，简单地覆盖着从广场上搬来的石板，不能再回收的垃圾堆放在街头尽头的一个大坑里，看样子是准备在堆满的时候填埋上。 这难道不会再污染吗？ 埃里克心中涌起一阵不快，每栋建筑里似乎都住着人，特别是那些底下带有商铺门脸或者仓库车棚的房子。三人不得不继续往前开，萨米尔需要找到一条临街的能停车的房子，那种穿插在小巷里的房子不适用。 哎呀，别找了，能停车的屋子早就光了。 一个穿着20年前变色龙牌服装的东南亚血统大妈站在履带车边，手里攒着一盒淀粉能源片，那种东西吃一粒能够顶上一天。他衣服显示着深褐色的纵纹，这让他看起来能显得苗条一些。只要他愿意，通过电钮就可以更改这类衣服的表面纹路花色，当然没电时就通黑一片，像块肥胖的煤炭。 意见也没有了吗？ 萨米尔问他。 沿这条街道走，出城2里路的废楼没人住，那地方大着呢，交通又方便，去吧去吧。 大妈挥挥手，话音刚落，路旁的行人便纷纷地转过头来，方才百无聊赖麻木的眼神变得有神。 有些人停下手中的工作，站住不动，惊奇地看着三个人，似乎怀有极大的兴趣，要等待着看什么热闹似的。而一秒钟之前全然不是这样。哈，谢谢你 Kevin， 我们走。关上车窗，三个人目视前方继续行驶。待他们走远了，行人便用夹着三分同情与七成幸灾乐祸的神态互相交谈着。 闹鬼的屋子有去无回喽。 离开城市后的道路不太好走，泥泞了许多，公路也未曾修理，坑坑洼洼的，浑然不像经常有人走动。绿带车颠簸地来到一座漆成黑红色的大楼面前，那大楼坍塌了一半，剩下部分有六层半，外侧墙壁上的 Market 立体英文字母正剩下 Kate 三个字， Mar 掉在了地上，覆盖着淤泥。 Cat 和 Kevin 的名字很相近的，走进去看看， 萨米尔诙谐地说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勇气想示爱，像用气来当替代，分开两